岁月的马上，一辈子你没走出马占道的庄稼地，从没见过山沟外头是个啥光景。老父亲，我的老父亲，你年轻了我，我苍老了你，望着你的满头白发，我想哭出声。 老父亲， 开一扇窗，放进一朵云，忘了时间，回忆这一切， 天天相见，

彩虹明呀彩虹明，对呀花郎有情，对那红梅有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明呀彩虹。 Thank you. 人间的财富，你的财富。